攻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，是未见之事的确证。因这信德，先人们都曾得了保养。因着信德，我们知道普世世界天主的话形成的，看得见的是由看不见的化成的。因着信德，亚伯尔向天主奉献了比迦因更高贵的祭品。因这信德，亚伯尔被保养为义人，因为有天主为他的贡品作证。因这信德，他虽死了却仍发言。因着信德，哈诺克被接去了，叫他不见死亡，世人也找不着他了，因为天主已将他接去。原来被接去之前已有了忠越天主的明证。没有信德是不可能忠越天主的，因为凡接近天主的人应该信他存在，且信他对寻求他的人是赏报者。因着信德，诺厄对尚未见的事得了启示，怀着敬畏制造了方舟，为救自己的家庭。因着信德，他定了世界的罪，且成了有信德得正义的承继者。因着信德，亚伯朗一蒙招选，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。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因着信德，他旅居在所应许的地域，好像是在外邦，与有同样恩许的承继人伊撒格和雅各伯寄居在帐幕内。因为他期待着那有坚固基础的城，此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是天主。因着信德，连使女撒拉虽然过了适当的年龄，也蒙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，因为他相信那应许者是忠信的。为此，由一个人，且是由一个已近于死的人生了子孙，犹如天上的星辰那么多，犹如海岸上的沙粒那么不可胜数。这些人都怀着信德死了，没有获得所恩许的，只有远处观望表示欢迎，明认自己在世上只是外方人和旅客。的确，那些说这样话的人表示自己是在寻求一个家乡。如果他们是怀念所离开的家乡，他们还有返回的机会。其实他们如今所可念的实是一个更美丽的家乡，即天上的家乡。为此，天主自称为他们的天主，不以他们为耻，因为他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因着信德，亚伯朗在受试探的时候献上了伊撒格，就是那承受了恩许的人，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。原来天主曾向他说过，只有由伊撒格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。他想天主也有使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，为此他又把伊撒格得了回来，以作预想。 因着信德，以撒格也关于未来的事祝福了雅各伯和阿撒武。因着信德，临死的雅各伯祝福了若瑟的每一个儿子，也扶着若瑟的杖头朝拜了天主。因着信德，临终的若瑟提及以色列子民处理埃及的事，并对他自己的骨骸有所吩咐。因着信德，梅瑟一诞生就被他的父母隐藏了3个月，因为他们见婴孩俊美，便不怕君王的谕令。因着信德，梅瑟长大以后拒绝被称为法郎公主的儿子，他宁愿同天主的百姓一起受苦，也不愿有犯罪的暂时享受，因为他以墨西亚的耻辱比埃及的宝藏更为宝贵。因为他所注目的是天主的赏报。因着信德，他不害怕君王的愤怒而离开了埃及，因为他好像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一位而坚定不移。因着信德，他举行了逾越节，行了洒血礼，免得那消灭守生者触犯以色列子民的守生者。因着信德，他们渡过了红海，如过旱地，埃及人一尝试就被淹没了。因着信德，耶利哥城墙被绕行7天之后就倒塌了。因着信德，妓女拉哈布平安地接待了侦探，没有同抗命的人一起灭亡。此外，我还要说什么呢？我的确没有足够的时间再论述基德宏、巴拉克、三松、伊弗大、达卫和撒穆尔以及众先知的事。他们借着信德征服列国，执行正义，得到恩许，堵住狮子的口，熄灭烈火的威力，逃脱利剑，转弱为强，成为战争中的英雄，击溃外国的军队。有些女人得了他们的死者复活，有些人受了酷刑拷打，不愿接受释放，被获得更好的复活。另有些人遭受了凌辱和鞭打，甚至锁枷和监禁，被石头砸死，被锯死，被拷问，被利剑杀死，披着绵羊或山羊皮到处流浪，受贫乏，受磨难，受虐待。世界原配不上他们，他们虽在旷野、山林、山洞和地穴中漂流无定。这一切人虽然因着信德获得了保养，但是没有获得所恩许的，因为天主为我们早已预备了一种更好的事，以致若没有我们，他们绝得不到成全。